足够，无论你多温柔。曾想夜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曾想爱那么成功百出城，曾无人来承担 是来自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你再仔细的回味一下这首歌的歌名《开往早晨的午夜》。作为他来讲，我想是把他成名之前的那种心境用音乐的方式唱出，但是我想通过音乐能够传达到我们身边的，就是这个午夜，就是这个冬日的午夜，不管多么的黑暗与漫长，总会有早晨来临的时刻。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抱有梦想，抱好了梦想，别让它摔倒。我们要学会在等待当中不失去信心，保持我们的初心。过程可能会有一些曲折，但是我们要坚强，我们要坚信一切皆有可能。许愿吧， 今天五点半你还没睡到床单，我心松着睡眼，埋怨烫嘴的早餐，街灯还没关，雪碧也乱纹黑夜，我在你怀中温暖，从不了解你的寒，总是不愿听你烦，会嫌你走得慢，你用微笑掩饰心酸，我没能看穿，哦哦哦，一天天一年年渐渐苍老你的脸，还有多久可以陪伴在我身边，说不清的感觉亏欠了你

我想起来前两天从外面回家，然后看到老母亲还看电视剧《甄嬛传》嘛，当中有一幕场景啊，大概是说这个甄嬛说春天的时候要和皇上对着满院的海棠在饮酒，然后在梨花落满地的时候她给皇上去跳惊鸿舞，然后皇上就接着她的话头说，在秋天里会一同酿桂花酒，在冬天看飞雪漫天。原话好像有一句说是，朕要陪着你，你也要陪着朕。说完两个人相视一笑。甄嬛传我从来没有从头到尾的看过，只是挑拣了其中的几集。我想即便我没有看完，我在想这样的一种场景也算是整个当中为数不多的很真心很温情的场景。你想即便是享尽了荣华富贵的天子妃嫔，也不过希望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简单的陪伴，所以愿得一份长久的陪伴胜却一切的誓言，你说是吗？欢迎你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进来看看，很多朋友已经在等你了。 微弱的光漂浮向天空，黑夜之中谁将黎明歌颂，时间湍急的流动却无法淹没我们一腔的孤勇，燃尽我平庸，愿你无尽的梦，你看渺小的不息的萤火虫飞啊飞去点亮 哪里。这是来自单依纯的《萤火虫》，我最近对这首歌也是很有感觉。大家还记得上个星期五的下午，我们在北京电台全新落成的录音间一起录制了属于我们的年度温暖集结歌《我和我的祖国》，而当中有一位好先生更是提前了一个晚上就已经守候在了建国门附近，是怕找不到地方，是怕我担心，对吗？今天他已经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内蒙古大草原，谢谢你的热情邀约。他说希望大家能够腾出时间来到我家，吃羊肉，喝马奶酒，吃奶酪，在夏夜的星空下还有篝火，一块唱歌一块跳舞。好有画面感的一段邀约，我想起了在草原上看到过很不一样的星空，看到过很不一样的萤火虫。我们都好像是这个世界上的一颗小萤火虫，我们在岁月的河流当中发出自己的光，而当这样的光束集合到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大家敬请期待吧，我们北京电台天花板级的录音师正在紧锣密鼓地给我们做后期，我要好好挑一个日子。大家说吧，希望哪一天能听到，给他一点时间哈。也欢迎大家此刻在我们的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互动一下。面对即将到来的2022年，你许愿了吗？西边老好说，祝节目越来越好，祝我的亲人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快乐。你呢？你的愿望还没有想好吗？ 清静风之飞机划过天际，梦里花开的香气那么甜蜜，像只彩色铅笔画一片森林，因为你说要一起旅行，勾勾手像小孩子一样约定，也许你转过身后就会忘记，就算费尽了力气又回到原地，没关系，我还在那里。 在电视剧当中，我们经常看到当流星雨来临的时候，男女主角会双手合十许下愿望。耳边的这首歌来自魏晨，流星雨又来临。 勾勾手像小孩子一样约定，也许你转过身后就会忘记，就算费尽了力气又回到原地，没关系，我还在那里。流星雨又来临，偷听我的秘密，把你藏进我的回忆。听我的 在孤单四处飘荡，你是河流缓缓的流淌，告诉我天尽头是天堂，你是唱掉含泪的歌唱，把吉他随少年的忧伤，你是温暖岁月的脸庞，把头轻一夜夜穿越光，天之苍地之茫，天地苍茫有天涯，走多远回头望，我是故乡永生不 神州跨越，南北共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晚七点到九点，佳作不断，精彩纷呈。中国歌曲排行榜，2022年继续攀登。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刘慧，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只愿做好你60分的朋友。我在北纬39.9，东经116.4。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即便不见面，也会有惦念。 We are young, we are gold, trying things we didn't know. Looking at the sky, see it come alive. All our fears became our hope.Climbed out every locked window. We rode a lion's mane and fell upon the rain. We can reach the constellations. Trust me, all our dreams are breaking out. No, we're never gonna turn to dust. Yeah, all we really need is us. Don't be scared to close your eyes. No, we're never gonna die. We will be the stars. 其实真的很神奇哈，你会发现星星其实在人类的底层逻辑当中好像有着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寓意。我们古代的劳动人民其实给他们起了很多很好听的名字，比如星汉呀、天河呀，然后诗句也很多，什么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等等。我想在这些诗句当中应该是包含着对未知的一种敬畏，更包含着是自身理想的一种投射。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当中其实也包含了很多这样的情感，我们终将会变成星星，我们一直在努力地散发着哪怕很微弱的一种光芒，而所有的这些微光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夜空更亮更璀璨。今天我们说愿望，面对即将到来的2022年，你的愿望想好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趁着今天这一个小时好好想一想。有的时候我们走得太快，现在慢一些想一想。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见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拍谁再见，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天，我要化成你的缘，缘不完啊，缘又完啊，这生是每一天。 所有路灯将与你相逢，而我将爱你所爱的 作为一个电台的 DJ， 我觉得不打断一首歌，尤其是不能打断这样一首如愿的歌，是我们的本分。在这样的歌声里，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也会对于愿望这个词会有些许的了解。如果因为这首歌而触动到了你，如果因为这首歌而让你对于2022年的愿望有所想法，那么我就成功了。这首歌出来以后，其实身边有很多对于他的一些赞语，我觉得把大爱唱进小我，好像是相对来说比较恰当的一句吧。就你会听出那种宏大的叙事感，像大海一样澎湃，会绵延我们很多的情感，尤其站在岁末年初的时候，对吧？这盛世如您所愿。回顾历史，我们这辈人真的是太幸福了，真的是太幸福了。在2022年，也依然欢迎你给我发来一首写信，我的地址是建外大街14号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中心，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收，邮编100022。另外在每个月的15号是我们的音乐反转时间，那一天的歌单依旧是由您来做主，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音乐好好选，祝福的话语好好写，真挚的祝福需要沉淀，需要酝酿。 好惊讶我们的夜夜，看着你睡在我身旁，我多想要信你，告诉你我有多么的爱你耶。有情人啊，醒来吗，快看着我说你也爱我。 这首好久不见的歌来自朴树，她，女她在睡梦中。 收录在专辑《生如夏花》里。朴树的身上有一种，怎么讲，就是在人群当中穿梭了很久，然后终于停下来，可以立刻安静的那种感觉。我想起我最初的时候对这首歌感兴趣，还是因为它的歌名，他在睡梦中，也许本身就有朴树这个名字，本身他的气质的加持，听着这个歌，你的脑海当中也就会浮现出一个画面，在晨光里睁开我们的睡眼，爱人就在旁边熟睡，穿过人海，很多人依然做着年少时的梦。我想爱人，找一个爱的人，应该是唯一的氧气，在很多苍白无力的日子当中，愿我们还能够像年轻时那样爱着，温暖彼此，好吗？如果说有一点点些许的忘怀了，那我希望大家可以从音乐当中去找寻到一些当初的感受。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翻开日记那一页，沉重的页面记录着最美的那一天，每个定格的瞬间，全都是记录着我们曾爱过的纪念。消失不见，为何不见经典？我想问你还会不会回到那一夜，我等你三百六十一天，有一分的时间不差这一天，把承诺紧握在手里，傻傻等待你回来兑现。我搜集三百六十一天上一分的思念，珍藏做纪念，等对你的思念消耗殆尽，让自己失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陈子琴的单曲3611，你猜得出来了吧？听完了歌你会知道，这是等你三百六十一天又一分的时间，许愿你的出现。今天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又多了很多的新面孔哈，欢迎大家各位新朋友。这首歌，我想很多朋友会跟我一样想起漠河舞厅背后那个感人的故事。1987年5月，漠河大火，200多人遇难，其中就包括一位叫张德全的妻子康氏。在这个悲剧发生之前，两个人是没有子女的。而康氏走后的30年，这位叫张德全的朋友并没有再娶。康氏生前爱跳舞，两个人恋爱的时候就常常溜进了堆满杂物的那个仓房，点起一盏灯，在非常狭小的空地上一起舞蹈。在康氏去世之后，他们曾经一起跳舞的库房边开了一家漠河舞厅， 从此这里便有了一位常年独舞的老人，形单影只。在他舞动的身影当中，可以说都是饱含了对妻子的思念。我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便想起了一句话，说停在原地的人并不傻，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保质期，有些东西可以直到世界的尽头，比如爱。也谢谢大家在2021年从1月1号一直到今天带给我满满的爱，也谢谢大家今天通过这快1个小时的时间，终于想好了面对2022年自己想要的实现的那些愿望。0800说，现在正在思考设立哪些目标，但是第一个愿望就是年初的期末考试，期待我的学生们考试成绩继续在班级里名列前茅。问候你，一位辛苦的老师。时光雕刻说，冬奥会越来越近了，一起向未来，中国北京再办一场无与伦比的冬奥会。放心，必须的。谢谢大家参与今天的互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一一念出了，但是大家的留言我都有看到。大家也都知道我是北京电台最勤快的加金的一位主持人，在2022年我会继续做好我的本职工作，继续为大家非常热情的加金，帮助大家升级。所有那些还没有到三道杠不能自由发图的朋友们，一定要看好我。我是刘慧，明天我还会遇见你吗？ 听到一条你爱唱的情歌，看对那边在等你的窗外，天不时的变化，咱过着各人的生活。自从彼暗你无住伫楼骹，你的枕头已经拍过高拍，听秋声的休热，一声一声你的名，中秋袂意又酸甘，相亲的人上无用作伴，你收袂远的鸟只，不知大梦的山也点伫遐，写乎你的歌，歌念不敢讲出声，声声句句做你打拼，做你去对梦，梦你袂虚化，发心袂顶大，打苍做事实在拼，心内较轻松，送乎你的歌，歌词藏水内底加，家己毋忘无在无的平安无惊遐。也归属你的衫，三人共洗过、晒过、搁晒，一领一领，行后不阴影，看着不甘。 这首歌叫做《送予你的歌》，来自萧煌奇，用闽南语演唱，用最简单的歌词给我们唱的是亲情间的那种浓烈的守候。想，我必须要解释一下。明天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